顿的感冒药开始交替，所以就很就一直忘记要讲忌口的事情。这个首先补药类的药我们多半是以温补为主嘛，啊，就我比较少开清凉补的药，除非是天气很热的时候用生脉散之类，那个算清凉补，不然用温补的药你想当然当然就不能去吃那些。那不晓得各位同学啊，有没有人是很爱吃水果的啊？有吗？那这样子，如果你每天是有在吃水果的人，我们之前教的那个什么什么小健啊，什么桂龙母啊，那些很好的补药啊，就是要效果会相当的被打折扣。那如果是各种有附子的药，那是严重的被打折扣。就是我今天是还没有教到真武汤，我规矩不用讲到最严格，就我有认得的人，我开真武汤给他降血压，他吃个叉冰就中风，就是他那个药可以被破到那个整个病大反扑。就是如果你有在吃附子剂的话，那各种低于体温的冷饮料、生菜、生水果或者是可乐或者是牛奶都不要碰。就是牛奶这个东西哦，也是对附子剂的那个冲撞很讨厌的，就是牛奶它哎哦，过了婴儿时期根本就没有分解牛奶的那些消耗，你的肾脏就会被牛奶弄得非常非常累，到很严重的时候呢，你的脑会开，凡是多喝牛奶的民族一定是特别容易老年痴呆跟骨质疏松。这句话要记，凡是多喝牛奶的国家一定特别容易骨质疏松跟老年痴呆，这是没有你以为的那个什么补充钙的那个好处的。好，然后呢，以会解掉药性的东西来讲的话啊，那非常能够解药性的其中一个是白萝卜跟萝卜干，红萝卜还好，可是白萝卜很凶，萝卜干更凶。 我呢？ 当然不行啊，我们吃错药的时候就是要用老太婆煮水来解啊。 以前的中医跟我讲说没关系，不过就没关系， 说它还是很解药性的，但不是凶猛到会把你解到虚死你啦。就是我跟你讲，白萝卜这汤这种东西你会变成大毒药的是有在练气功的人，就是你练出几年功力的话就破几年功力了，根本气功就练。但你如果平常是那种病人到平人这个阶段，白萝卜的话在那边消解你累积的功力，就是它很多的气它会帮你拿掉。那跟白萝卜有类似的地道的还有带皮的绿豆，就你吃绿豆黄没关系，可是绿豆皮就煮到药里或者汤里的话，那个就非常解药也解气。所以带皮绿豆不可以，白萝卜制品不可以。好，是你，我觉得，我不会说你一碗萝卜汤可以把你打到多伤。如果你有真的有在吃那种比较补气的药的时候，会跟萝卜有一点那个互动的问题。那还有补肾，然后还有一样东西跟地黄是很不可以碰在一起的，就是空心菜、瓮菜啊，跟地黄吃到一起那个药性打架。真的话，我会建议哦，尽量少吃各种。丝瓜还好，我觉得苦瓜也还好，就苦瓜虽然凉，可它就凉个心火，但人的心火本来就常常旺嘛，你心烦你吃点苦瓜就没有关系。黄瓜啦、香瓜啦、哈密瓜啦、西瓜啦，那这些就有点太偏寒，那类东西吃很多的话哈、哦、你那个暖药要吃到非常的重才能把破绽。就像我说水果不要常吃很寒，人家就问我那芒果呢，那榴莲呢，哦对不起，芒果榴莲算短的，对，就是芒果榴莲。红点 OK， 但是荔枝你吃都会上火吧？ 对啊， 榴莲也是会吧，因为我跟你讲，我通常都最怕这个问题，就我每次都不要吃很寒，寒 他 又很寒吗？小寒百香还好， 樱桃 还好， 葡萄 啊，什么？葡萄又很寒，柚子普通。 请问一下， 苹果。 西瓜。榴莲跟西瓜碰在一起，我怕你吃会落洒，就是药性有点太冲了。那你体质啊，就是你胃啊寒到需要吃理中汤的那种寒的时候，你可以吃榴莲，不然的话榴莲我也觉得太上火。 我可以一次吃半个西瓜。可是我的身体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西瓜？我 这两个问题啊非常难以回答。就是比如说我舅舅哈、啊，他也是非常爱吃西瓜，然后他的那个胃痛就是寒性的胃痛都要用理中汤加味来治，但他的胃很寒，这样子。那这样，梨是这样子，如果你的肺太湿，不要吃的话是还是你说润肺对不对？可是很多人的咳嗽根本是水咳，不是干咳，你还润肺。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保险起见，什么葡萄橘子对不对？你放到电锅里面蒸熟，再拿出来放，对不对？就是吃不出不一样，反正会更好吃一点。葡萄啊，橘子啊，都蒸熟了再吃，这样子。对，烤橘子很好吃。对，我比较觉得像橘子你烤完能够治咳嗽的，可是你如果是如果你橘子是那个生的吃的话，通常咳嗽会恶化。个人是觉得好像中国的历代本草书哈、啊、就是写起来名声最差的水果叫苹果。就是 那 对啊，如果你每天一个苹果，对啊，没救了。很寒啊，番茄很寒啊，就是你一般人吃番茄多吃两个就会肚子痛啊。啊，你们付了学费就要上传无聊内容吗？我这样啊，不过没关系，这问题还是一次要把它解决掉，不然的话以后啊，大家没完没了的。还有你刚有人在那边我说苹果啊，是中国本草书里面是明摆的啊，是这样子，苹果是一个。就是中医书说苹果的药性哈，是树。我今天我随便我这样讲啊，就是你通常把脉啊，如果你今天的这个脉是这个粗度，那你中午都吃一个苹果当点心吃一年，你明年它会让你全身的气血运行的那个脉管缩小，脉血脉都会变比较窄，那这个效果。我就说苹果你偶尔吃一个当然是没有那么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每天吃每天吃的话，它会让你的全身气血都塞住，而这个塞住是非常不妙的状态。人的气血都要流通才比较健康、啊、所以苹果就这样子一直吃一吃，你因为它一直在塞你的经脉，所以你人就是一年比一年虚，而且那个是虚的无影无踪，就是说你到时候被苹果害死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这个药性上面来讲很讨厌。就像是有一些人他们是说什么苹果减肥餐哦，怎么样怎么样来吃，对不对？说什么苹果含有大量的纤维质啊、哦、可以帮助肠道，对不对？什么通大便，其实实际上在吃苹果减肥餐人大家都会经验到吃苹果是越吃越便秘的哦，它塞住人的本领非常之强。那无论如何，就是我不敢给他太好的太深奥了，这样不行，因为醋是通经络的，可是跟苹果加在一起正负相消等于什么，我还要问厂牌对不对？这不行，太深奥了啊。就是我们再抓一个大原则就好，因为我常常觉得苹果这个东西啊，在人类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对不对？是非常邪恶的玩意。搞得亚当跟夏娃吃了苹果以后就变凡人了，对不对？就是这个白雪公主吃了苹果就变死人了，对不对？就是隐隐约约在那个神话世界的象征符号里面非常之不妙啊。因为竹笋的药性，这一千年来的本草书还没有炒完。有人说竹笋非常刮肠胃，会让你人被刮得虚掉，可是也有很多医家说我们天天都在吃没事，所以这是悬案，千古悬案。谁来问到我的痛处了？这是 in general， 但是 最近这几十年呢，出了一个叫葡萄柚的东西，那个怎么蒸还是寒？ 哦， 对， 葡萄柚有点 寒。蒸葡萄柚有点太寒了。那种偏寒的水果，像奇异果，可是以它的寒热向度来讲的话，我有时候我现在是很少在帮人就是看诊这种活动啊，因为我觉得话什么事情这样讲一遍就解决了。看诊的话，每天就是你看任何一个人，他都要问那苹果可不可以吃，那木瓜可不可以吃，你知道就找这个烦。那可是呢？我就说如果在看诊的时候啊，我跟人家说水果要少吃哦，这种话其实讲了等于白讲，因为我心目中的少吃不是你心目中的少吃，就是我说的少吃，他说哦一天五蔬果，我今天改成我不想减成一天四，就我的话是认为你一个礼拜有吃到一颗柳丁就叫多吃，我是这样在觉得的，就是你这个礼拜如果吃了16颗樱桃哈，这个礼拜额度已经用完，我心目中是这样的，就是对我来讲，因为我很爱我的药的药性，所以我看到那种会破解药性的东西，都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敌对感啊。哦，大概是这样的。跟你讲，就是小芳啊，我们沉住掉啊，那长年累月不吃一颗菜的，他没有便秘的。就是人当立正嘛啊，就是人要排便，重要是肠子不是纤维多。我跟你讲，青菜吃的很多。的好与坏是这样子，就是助教你们有在用那个什么果汁机榨那种什么果汁天门冬，你就知道就好，它就会让那个果汁不容易被榨出来，对不对？这都理所当然可以想象，对不对？那比如说你要吃小建冬汤、桂枝龙母汤这种让身体的交感神副交感神经比较兴奋，让你比较能够吸纳营养的那种方子的时候，那个方子本身不补，它是让你身体比较能够吸到食物里的营养。可是呢，如果你的食物里面啊纤维质是太多的话，身体会吸不动它的营养哦。就纤维质非常能够保住食物的营养，让你的肠胃吸不到。所以虚的人啊，吃很多很多的青菜。这件事情到底对他的身体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不一定的事情哦。就是你吃很多纤维，你肠子吸营养，就觉得那个营养被纤维好像关在一道道的栅栏后面，怎么样都到不了你身边哦。就是这时候真的是人很虚的话，还不见得要吃那么多纤维哦。像我们上次不是教粥嘛，对不对？你要把那个粥里面营养这样饱了又饱，饱了又饱，煮足4个钟头，把那个营养逼出来，这样才能够很补进。有没有人有力道煮粥来？没有人开始煮过、啊，喝起来感觉如何？利尿，对，粥很利尿。抽筋啊，就是把煮到那个纤维都拦不住的地方。那就是，所以这个纤维的功与过啊，就是要看情形，不能坏一点。就是我们过去的一般在推广的那个健康观点啊。都是叫人不要吃太多盐，对不对？因为他说盐会让人的钠离子太多，是不是？那你在代谢钠离子的时候呢，肾会很累，对不对？所以说盐会很耗肾。那可是我们今天台湾呢、啊，洗肾的那些人哈，都是被钾离子毒死。钾离子哪里来？青菜水果来，就是叫你一天五蔬果，结果被肾脏被钾离子累死掉。而不是我里面摄取到的钾离子太多了，那个比你每天吃很多很多盐巴的钠离子还要多。所以现在台湾人的洗肾啊，那个有一部分是蔬果毒到的啊，毒那个肾撑不住那个钾离子的问题了。就是我宁愿你炒菜的时候吃水果的时候沾点盐撒点盐，这样就是偏到某一边去了啊。所以这个蔬果的问题非常非常不好拿捏，不要再耍花招了。为什么不好？但是我也是怕，就大家摄取的太复杂，啊，就是淀粉那样最多。然后呢，其次是脂肪，就是脂肪不够啊，淀粉脂肪不够，你蛋白质消化不够，就是，然后再其次蛋白质，然后。最其次才是纤维质，就 就是你不要把纤维提到太棒的时候，因为其实你光是吃啃面包吃白饭里面都已经很多纤维，要清肠道要利尿啊，光是饭里面有形的蔬菜要拼命啃拼命啃，你要小心你钾离子中毒。盐巴不要用那个精致盐，要用海盐，就是以这来讲的话，盐巴会让水果没有那么寒。那以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是生态水果里面钾离子太多，你必须想是没什么不行，但是你要知道我的中医希望你少吃水果哦，就是不是要给你一些方法让你可以多吃水果。我觉得我以前听起来很像麦当劳，问题是麦当劳，我是你知道麦当劳的问题是它那个油可能是什么反转的什么油，就是反肉其实是用什么袋鼠肉你也不知道，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麦当劳的问题是在另外一些其他的向度啊。对了，还有跟你讲，青菜水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啊，其实台湾是一个超级重用农药的国，就是那个农药太重了，那肝脏的受不了啊。就是像我有一个表妹，她是吃全素的啊，她在美国吃她的素食啊，这个她一到台湾来吃素，哎，一天睡觉要90个小时才够，就是台湾的那个农药让她的那个肝需要更多的时间睡眠来代谢，所以为了你的肝着想，你我觉得你那个青菜水果你也是小心。那种菜的种水果，农夫谁给你等到8个月啊？水果都烂掉了，对不对？就是你早上去了，他8个月的那个残存期还是非常的猛啊。老师哈，他家里面养的猴子，你喂那猴子吃莲雾，猴子要剥， 莲雾都要非常非常多， 是不是？就是那猴子看到会怕，就是你那个猴子会。我觉得芭乐皮好像太薄了一点哈，但是那个外面那个流行那个什么芭乐叶子煮水那个减肥茶，太可怕了。我常常住家在圣母，就是天哪，我这。但是这倒是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些事情不讲清楚的话啊，你一面吃药调理身体，一面在破解那个药性，这样很讨厌。当然冰水啦、冰饮料啦，那尽量不要喝，就像。今天因为他吃了一碗附子剂就喝半瓶可乐，你知道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一面减一面破功，就这样连续这样子就这样耗了半瓶，其实很妙耶，就他吃药是有效的，可是他一定是吃多少药就破功破多少这样子。你不要以为我的助教就有多乖哦，没有那么乖哦，就助教是更有技术的在犯规而已。算得很精，我今天的真午汤喝可乐喝到这么高，可以了，破功破完，就是犯规的精度变高。所以这些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是那种吃水果吃了很多的人啊，其实你肠已经变成一个很会生味竹肝汤或者灵桂味肝汤，一吃就吃3个月，先把那些痰抽干净，才那一关呢就过不去，很讨厌啊。那还有没有什么闲杂问题要说的？啊，今天既然要混，我们就混到底啊！啊，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啊？今天 可以问吗？ 什么？ 都可以问吗？ 啊，随便啊，你问啊。 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那个。 骨质疏松，你至少给他半年啊，就不要急，多煎剂，吃个半年吧。啊？如果你只煮，如果是贵吃三钱这个量，你煮一碗就一口喝下去也没关系啊。啊，今天吃一煎，明天吃二煎可以啊。啊。这个啊，照着一年一年的五运六气推算，这样比较准。那有同学问到离子被岔掉啊，这离子的话比较有一点寒，比较润肺。那相对来讲，你要知道你的肺是太干还是太湿，有那个高丽参那种参哈、啊，比较不会动，有时候一补进去会把人塞爆掉。就是你去说那个人参哦、啊，好不容易什么身体很虚，好不容易买到一个什么千年老三参之类的，那煮了水喝下去人就瞎。这种补坏了的情况呢，就是要买一大箱的梨子拼命的啃，它可以把人参的药性慢慢化解掉，啊，就是很温和的消除人参的副作用。那当然白萝卜啊，白萝卜是人参跟地黄的天敌啊，就是你如果吃，有时候一个食物吃到身体里面啊。身体要不要使用它，还是要看那个食物上面有没有那个能量的。所以呢，比如说，同样是盐或者盐巴跟海盐吃下去，身体的，就是因为海盐是大太阳晒出来的， 身体会觉得那个盐在水解在精炼的，那就没有阳气了，就身体就有点不认得它。那所以在中医的是一直觉得精炼过度的营养补充品啊、哦，吃了之后是补癌症不补人的，就是说因为它比较没有能量的部分，只有物质的部分。那如果以一个维他命 C 来讲的话，那就是有一些那种很贵的那个直销厂牌啊、哦，它的维他命 C 是什么什么锌会比较有效，可是那种完完全全化学合成的维他命 C 呢，就好像你吃那种500mg 单位的也没有很有效，因为人一缺维他命 C 的时候马上牙龈就容易流血嘛。那如果你吃到天然的水果，或者是吃比较高档的维他命，就是那个天然物提炼的维他命 C， 那吃了之后那牙龈出血可能很快就好转，可是化学合成的维他命 C 的话就好像效果就通常就没有那么好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有精炼度的那个层级，但是吃糖我就觉得红糖不错啦，因为比较粗嘛。以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吃红糖反而他糖尿病整个症状都会好转，可是你如果吃到精致白砂糖的话，那症状就会恶化来了啊。就是，但是我是想说，维他命类的东西，我还是觉得要考究一点的话，就是缺什么再吃什么。就有一些外面的中医是非常反对那个营养补充品，认为说你吃维他命丸就是要长癌症。那我没有到那么严，我觉得好像也不用。东西像是因为现在外面的产品实在是非常的多啦，就是比如说也有人他说他那个什么什么灰指甲啊，吃一种那个什么，相反来讲哈、啊，你不要把那个外面营养师说的那套拿来跟中药互相挂钩，因为营养师在讲的那个东西是不考虑什么这个药是补还是泻是寒还是热的角度，只在讲它的成分的。那只在讲成分的话，对中药来讲没有用，就中药要的是它的补还是会泻是等等等等的跟身体真正有在作用的点啊、哦。那所以营养师在讲的那一整套东西，我觉得你只能把它当作是中医的一个平行世界，就这东西不能混在一起考量。好，我认为柴胡蓉五味汤哦，你喝到过头的时候应该会肚子痛拉肚子。对，因为柴胡蓉母汤要看你的末网啊、哦，有多少需要清洗的东西，就是有需要清的东西的时候啊、哦，你可以连喝一个月两个月哈、哦、都没有副作用，那一旦清干净了，你多喝一帖都会难过，就是他打跟没有东西给他打那个感觉差很多。有病治病，没病打人啊，就是。懂的第一发应该是甘麦大脑，对，先让他笑。对，就现在他不想哭，然后再来调。那刚讲到那个关于忧郁跟什么的啊、哦，如果那个人有一点就是情商已经重到他讲话啊、哦，那个第一个首选是百合地黄汤。百合地黄汤那是整个人的那个就是心智的那个轴已经破掉了，要把它粘起来。那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可能你递单子再说。柴胡蓉母哦，那个你说他是洗情伤，不如说是洗他这一辈子的心灵创伤。就他会在这一场爱情里面伤得这么重，代表他之前已经被伤得很重了。所以你说有用也是有用。不过你要哦，那个我觉得吃药也没大用，那叫像不太会碰壁的样子，除非你是喝到腻了。这个问题哈、哦，我就是我不用到化石草不是就医得还不错了吗，对不对？我何必就是你知道而是你那一发暗器要打得准，要用如来神掌整个房子轰平，对不对？就是能就是用药是能够用越轻的药代表你医术越高，对不对？就我们都要用五分解决，不要用到三千，就是大概是这种想法。哇，更多描述，那就是。 好比方变成非洲有一个地方，他那边的人平均一天的钙质摄取量是美国人的1/800，然后那个民族呢完全没有人有骨质疏松，然后美国人的是钙质摄取量是世界之冠，是非洲那个地方的800倍，然后大家都在骨质疏松，就要听这种故事吗？然后还是要讲说什么啊，在遥远的中国的一个村落，那么老公公老婆婆啊，活到90岁、100岁都还会吵架，但是美国人呢，他到了几岁就开始痴呆了，就开始哦，其实不是痴呆，那个脑受伤的特征不是老年痴呆，是射物腺肿大，射物腺，就是。如果是美国男人的话，到了52岁、53岁就会觉得哦，我射物腺快要废了，因为他们平均是每个人男人六十岁射物腺就废掉。那这个不是多喝牛奶的国家没有这种诅咒的。等到你肥大再来递单子吧，就是很多方可以少喝牛奶，就不要让它肥大。 那羊奶。 遗憾。就是发酵过又好一点，就是优格又比牛奶好，气质又比优格好，就是它发，但是还是不要太强硬的硬要吃了哈，就是做调油还是比较补肾哦。那补精的话是羊肉比较补。 肾跟精有什么差别？ 这问题是大灾问，以后在未来的课程里面慢慢说。补肾不等于补精，就像我上次说那个羊骨头炖粥，对不对？那个补精可是不能说补肾，它也会补到肾，但是症状不一样，对的各种的病类不一样。羊肉的羊肉汤哈，看能不能就是说肉归肉，骨头归骨头啦。就是这个请同学多多交流好不好？我也不是买菜专家，我买羊肉每次都叫助教去买。肉哈，拿来炖那个张仲景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比较赚，就是那个治好多种妇女病哦，它整个就补强，羊骨头拿来煮粥，我是抱着废物利用的心啊。那至于说牛肉哈，我觉得牛肉是这样子，吃生完大病脾胃能力已经恢复了之后，你吃两颗牛排两头的吃，好像筋骨会比较容易扭伤，香蕉好像还没那么厉害，牛肉如果常吃好像很容易拐到脚的样子。肉的话哦，我就觉得鸡的好哈，炖鸡精那感觉上比较能够吃到鸡的精。你要继续问你就问，反正下课我闲着也是闲着，助教是跳